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，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今天带来的是2010年朗朗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现场实况，演奏曲目有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，埃尔贝尼兹的伊贝里亚回忆，普洛科菲耶夫的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，以及肖邦的英雄波罗乃兹舞曲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